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是 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今集介绍边位诗人呢？ 今集呢位诗人都几大隐隐于世噶，写诗嘅人入边咧，好多人都会知道佢，并且咧觉得佢系一个好好嘅诗人，但系佢又太低调啦。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唔写诗，只系一般关心文化嘅人咧，可能唔系太知道呢位诗人，因为佢几乎都冇出席任何我哋所谓嘅文化活动啊、朗读会啊等等都好少。咁咧佢咧就叫王茂林。咁其實佢嘅唯一一本詩集呢，《如化石》呢，係得過中文文學雙年獎㗎，係一個好高嘅肯定嘅。但係呢，佢亦都冇因此呢，就呢本詩集呢，就亦都冇獲得太多嘅重視，我都覺得幾可惜嘅。咁啊，王茂林呢，佢就喺一間書店入面工作咗成十幾年㗎啦。其實佢初初一開始佢嘅命運都同我有啲關係嘅，即係成為即係做書店做咗十幾年。其實佢一開始咧，佢讀緊大學嘅時候咧，就喺我嗰陣時同朋友開嘅東岸書店咧入邊咧做兼職。 哦， 咁點知咧一做就做到依家都仲係做書店，我覺得都幾符合佢嘅性格同佢嘅詩嘅。即係佢嘅詩入邊咧，就係你可以睇得出係一個即係好中意冥想嘅人，系一个好中意沉静生活入边咧去思考好多咧好理性、好哲学化嘅场景嘅一个诗人。咁佢嘅诗咧，其实同好多嘅香港诗歌系好唔一样嘅，就系佢嗰种理性，理性非常之充分、非常之细腻。但系咧，佢又通过理性同逻辑咧，经常去做到一种好非逻辑嘅嘢。你有时读读下咧，你会读到，咦？点解咁复杂嘅呢个诗？最后咧，你觉得，咦？系咪佢玩紧？我啊，即系佢又解构翻自己嘅，咁我觉得同佢自己嘅阅读兴趣等等都有关啦。佢有提过佢好中意一个美国嘅女诗人 Bishop 啊，咁咧嗰个女诗人亦都系咁样一个理性玄学啲嘅诗人嚟嘅。其实我记得王茂林咧，以前我哋经常有交流，因为佢系同系我同龄人嚟嘅，咁都系1975年出世嘅。咁咧佢出呢本《如化石》嘅时候咧，我仲俾咗一个意见佢，我话：喂，《如化石》呢个名咧，其实咧喺中国新诗史上边有另一个好出名嘅人用过，就 系 艾青嘅。系吓，艾青写过，我话你要唔要避一避啊？佢话唔使咁，即系都同佢相似啦。因为佢系对自己诗好有信心嘅。你会睇到佢好多诗咧，我都几惊叹嘅，就系好艺高人胆大。佢可以嘗試去寫啲好非詩性嘅內容，即係你都估唔到佢會咁樣做。好似我哋今次帶嚟呢，我都揀咗佢有一兩首詩係咁樣。當然呢，有啲詩佢太怪嘅呢，我就等返大家呢去睇返佢詩集。我今次只不過係揀咗佢一兩首比較怪啲嘅詩，咁呢有一啲詩呢都係屬於比較係大家容易共鳴啲嘅。 係咁啊，跟住落嚟介紹呢一首就係《頭條新聞》。 头条新闻，王茂林，本报专讯。一名男士9月15日在大坑东村跳楼身亡，警方已联络他恶意失踪的家人。表面上胡汉辉已染上毒瘾，无业嗜酒，妻子在某酒楼任职茶水部主任，育有一女，预计明年才懂得说话。哥哥当校工，近来妹妹也持单程证来港定居。凌晨，邻居发现一名男人在南山外徘徊，企图加深语言的障碍，妻子还在天台观星。警方与消防员接报后立刻戒备，当成人一样好言相劝。胡汉辉当时情绪激动，家中小狗在他的阴影下变得丰满。表面证据不应把他放在他的层次上，街上每一棵树的晃动都仿佛胡先生的身体在呼唤。从下面观察，月亮比人体更长。来围观的人不多，但差不多塞满了三条街道。在重量上，他们没有变动过。养猪的、卖菜的、开面包店的人开始讨论黑夜。胡汉辉去年用自知诗集击中本市唯一读诗的市民， 案件已押后审讯。饮夜茶的脸庞已经一片模糊。消防员在气垫上测试胡汉辉影子的深度，并坚持他是自由的。当警察用枪威胁胡汉辉立刻返回家中，他的女儿在等他开饭时，胡汉辉松手从18楼跳下，头部先落地。他写诗不押韵，送院途中证实伤重死亡。因为有两位老妇人目睹现场实况，受惊需要送院。胡汉辉美丽的妻子任职茶楼多年，事发当日不在现场，但许多男人已经开始留意发梦。他的确是幸福的，难道这条思路也是邪恶的？ 头条新闻呢首诗点样怪法咧？ 哇！呢首诗系佢早期嘅怪诗代表作，我记得佢刚写好就好兴奋攞俾我睇嗰阵时，我哋仲一齐搞紧书店嘅时候咧，当时咧我哋好多人好多朋友咧第一次睇咧就会觉得哇好搞笑啊，因为入边讲紧你睇呢个胡先生胡汉辉先生咧，佢系曾经咧。去年用自知嘅诗集击中本市唯一读诗嘅市民，已经押后审讯佢嘅案件。咁呢度咧有一种都几凄凉嘅自嘲喺入边嘅吓，自己喺度讽刺翻自己啦。当然啦，喺嗰个时代，写于1999年嘅呢首诗，90年代、80年代嘅香港咧，真系诗集嘅销量咧，即系可能100本都冇嘅，更何况咧系自知出版嘅添。咁呢度入边有一种辛酸嘅，但系呢种辛酸咧，唔系纯粹系。讽刺挖苦，即系你唔系话喺度笑紧呢个人，咁其中咧有一啲咧好猛烈嘅一种带有啲批判嘅，比如话佢讲呢个胡汉辉佢要跳楼自杀嘅时候咧，啲警方同消防员咧接报后立即戒备。当成人一样好言相劝，即系其实咧呢度入边喺度讽刺紧，咦系咪喺一般市民嘅心目中咧，诗人系唔算人嚟嘅，系真系会咁样嘅。你当你话你喺尤其喺香港，你话我系个诗人，你要好大嘅勇气，先去讲出呢、這个，而且 过关都唔俾你过，如果你写职业系呢个诗人， 佢望住你咯，望住你话诗人系咩嚟噶？系化石定系怪兽啊？咁样，即系呢个讽刺咧有两面嘅。啊！一面咧，佢话普通人系当成人，将佢当成人。但系咧，对于佢自己嚟讲，佢系一个超越人嘅。比如话入边佢话，每一棵树嘅晃动，都仿佛佢嘅身体喺度呼唤紧啦。咁其实佢唔单止系一个诗人，应该仲系一个好好嘅诗人。 吓， 呢个诗人咧，佢同个世界嘅呼应咧，同佢同呢个人世嘅隔膜咧，系一样咁大嘅。佢可以同啲树，可以同啲狗。同月亮之间咧有咁美丽嘅呼应，但系咧又同佢嘅太太、同佢嘅女啊、同佢屋企啊等等咧，同埋呢啲嚟救佢嘅人咧之间咧又系完全系隔绝嘅。最尾咧仲有嚟咗一句咧，佢话他写诗不押韵， 送院 途中证实伤重死亡。嗱呢度咧，我都觉得系一个黄茂林自己嘅一个悲天悯人喺入边嘅，因为一个记者咧系唔会提佢写唔写诗噶嘛，你就系一个跳楼嘅失业人士，就算提佢写诗，都唔会留意佢押唔押韵嘅。 系啊， 咁呢度有少少讽刺，就系、是、讽刺，好多人其实我哋香港人都系噶，以为哦写诗一定要押韵嘅，写诗一定系旧体诗绝句。但系冇人想到一首诗系咁样，好似模仿紧一个新闻报道嘅形式。其实写诗唔押韵嘅人，亦都系黄茂林。 下一首诗叫做《地点》。 地点，黄茂林。我起床最后的日子是2030年，是一张罗马照片把我惊醒。我看到的事物都变成两份，白色的跟黑色的，一匹马。跟一位哲学家在某个地方互相质询，那些被遗弃的古代事物罗列在眼前，一具骸骨被两个眼窝环绕并保护着，仰望天空，荒芜的曲线，我发现我被发明于公元前。以后我一直静封在我的思想里，既不满足又不萎靡。谁走到河边谷了一掌水，消失时带走复杂的形象，河水日出了，被另一条河接走，产生一尾鱼， 产生一堆草，只有音乐的地方有了山坡，使每一块石头有了孤傲，使每一只野兽相亲、相爱、相恨。 黄茂林呢首诗咧，系其实都系佢好年轻嘅时候写嘅。我依家睇翻，我都即系都仲系好中意，觉得系非常之成熟。其实佢写呢首诗嘅时候咧，都未到30岁嘅。但系呢首诗系，我觉得系一个系对诗歌艺术或者系对人类文明啊，想咗好多嘅人先写咗出嚟嘅。呢首诗系一首科幻诗嚟嘅。 2030年 系啦，好似科幻小说咁样，佢想象紧自己死嗰一日啊。就係2030年，我起床最後的日子係2030年，咁都有可能嘅，即係但係大家理事，我希望佢唔止係2030年啦。但係呢度入邊係象徵緊一個唔係佢個體嚟嘅，係一個人類嘅文明，即係佢作為一個詩人咧，佢承載緊一個人類嘅文明。比如喺2030年嘅時候回望過去嘅時候咧，有啲乜嘢喺度延續緊咧？同呢一句相對應嘅就係我發現我被發明於公元前。 嗱， 佢既系死于2030年一个未来，亦都系被发明于一个公元前一个过去，即系呢度咧，人类嘅历史系咁样延续紧嘅。呢、这个延续咧，佢通过好多暗示啦，比如罗马照片，罗马当然系指向我哋人类文明史嘅一个起源啦。但系咧入边咧又有一啲被遗弃嘅古代嘅事物，而且呢样嘢咧，佢所保护嘅咧系天空荒芜嘅曲线啊，呢、这个世界。佢存在嘅邏輯咧，係獨立於我哋所理解嘅文明嘅。佢入邊暗示緊一樣嘢，就係話啊，對於你嚟講，可能係一個羅馬嘅照片入邊，可能包含住好多即係關於哲學啊、古代文化嘅回憶啊。但係對於呢個世界嚟講咧，佢只不過係一個骨頭入邊所籠罩住嘅呢個曲線。咁咧，佢最後咧係講到咧呢、這個文明咧點樣喺呢種漠然嘅自然入邊產生意義。就好似呢条河产生咗鱼，产生咗草咁样咧，佢系因为呢条河被另一条河接走，即系两个文明嘅交汇。佢呢度有一句就好特别嘅，叫做使有音乐的地方有了山坡。咁其实咧呢、这个如果喺一般嘅叙述入边，可能系调过嚟嘅， 吓、 有山坡，啲人喺山坡上先会唱歌， 先至有音乐。 但系点解话会有音乐地方有了山坡咧？你又可以想象到系一种大自然嘅音乐。或者是一種咧冥冥中的藝術，去令呢個世界富有咗形式。佢最後咧，甚至係令每一塊石頭有了孤傲，即係石頭佢本身咧係冇所謂孤唔孤傲噶嘛。但係一個詩人嘅詞彙單入邊咧，石頭就象徵住孤傲。咁咧野獸咧係會相親相愛，甚至係會相恨嘅。咁呢度咧係一個詩人好豐沛嘅同理心啊。代入到呢啲所謂嘅無情物入邊去， 好難想像係一位未到30歲嘅詩人所寫嘅作品咯。 呢首詩簡直係好似係佢真係喺2030年一個可能係50幾歲 回顧咁 嘅呢個黃茂林去回顧佢一生所寫嘅詩。 好，下一首咧就係《草莓》。 草莓給外婆和 YF 黃茂林，聽你說。草莓是外婆蹲在街边，从竹箩中逐一逐一挑选出来，用干净的桌布吸干它们粒痕表面的水分，再放进一个装葡萄糖注射液的纸盒里。草莓装得整整齐齐，一层叠着一层，中间轻放一张软柔的纸巾，让它们凹凸不平的风景互相交涉。天气干燥的时候可以放两天。它们的根虽然在吸夏天的水，但它们的脸部却容易在水中溃烂，所以你千万叮嘱外孙女要小心携带，一直送到了火车站空调的卧铺位置，你跟它们一起说再见。一段风景的旅途正式开始。从电话中我得知北方的天气逐渐下降，你是在黑夜中出发，这时候的南方也是黑夜，从有风声的窗户眺望，黑夜与黑夜是一段遥远的整体。终于在早上火车站的出口见到你，一个整体，旅行箱、背囊和一个白色的纸盒。你向我笑了笑，说明了旅途中的一切。我帮你拉着旅行箱和背囊，直到打开的士后门的一刻。 我们一直是沉默。我看见你把在北方家后的毛衣系在腰间。北方的晴天跟南方是一样吧？有雨水或冷空气来临，都是很突然。冬天结冰时总出乎意外。你这样跟我说，我从纯净水机的腰部接出了一杯水。你喝时，我感到牙齿有冰块的溶碎。然后我们打开纯白的纸盒，首先看见一排凹凸不平的面孔，它们像旅客的心一样安静，身体呈现一种微软的温气。当我小心逐个把它们揀到事先预备好的瓷碟里，仿佛一幅风景被分割，在底下被压的几火已经流出暗红色的水，它们来自体内丰富的水分，这时反而把面部侵蚀，手指中渗出一股浓烈的酸味。夏天的蚊子从电视机绕回我们桌底的脚果，于是我们谈起外婆的故事。你一边拿起刀子把溃烂的一角切掉。 草莓呢，佢有副标题给外婆 YF 啦 ，YF 就得我知啊，佢啲初恋啦吓， 吓啲情诗啦， 系啦情诗。咁呢首系当然一首同爱情相关嘅诗啦，同埋咧，你从个副标题咧，你可能会就觉得哇，草莓，然后又写俾两个女性，会唔会系一首好温暖嘅诗，好温馨嘅诗咧？但系刚刚相反。呢首诗咧系表露出咧王莫林嘅一种技巧，就系佢有极大嘅克制，非常之沉着咁样去写一段叙事。佢呢段叙事咧又唔似小说嘅叙事，佢入边咧冇大嘅戏剧冲突喺入边嘅，而且咧人物都好单纯啦。但系入边咧佢暗含咗两样嘢，佢用草莓运送嘅过程嗱，佢被好小心，俾佢外婆咧好小心咁样包好啦，防止腐烂啦，咁样嚟。俾呢个女仔带嚟俾诗人，同诗人一起分享。但系咧，最后你会发现，咦，原来有一啲嘢你系抗拒唔到，咁样变咗嘅。底层嘅草莓咧，都已经有啲烂啦，又渗出啲红水，啲草莓嘅水好似其实好似血噶嘛。 系 咁、其实呢入边咧有一种危机感喺入边嘅。如果我哋系拍一部电影嘅时候咧，你会觉得好似即系点解你嘅镜头唔去集中喺啲人食草莓嘅快乐，而系去？close up 到去佢個 嗰啲暗紅色嘅水， 係啦，啲暗紅色就去影嗰啲爛咗嗰啲咧，而且咧最後嗰一個鏡頭咧就係呢個女子用刀將爛咗嘅切走。呢首詩都幾悲傷下嘅，即係我覺得喺度暗示緊一種必然會失去嘅感情，或者必然會變質嘅感情。就算你去掩飾佢，就算你切走咗佢，你切嘅動作本身已經係傷害咗佢。當然啦，佢入邊仲有一個背景就係呢個外婆啦，即係其實外婆就係、其實又係呢個女仔嘅未來一樣咁樣。所以入邊佢交織咗三樣嘢啊，草莓嘅腐爛，外婆作為一個女性嘅蒼老，跟住就係你哋嘅感情嘅隱患。 嗯。咁我哋下一首詩要介紹就係每一天我們都在與夢搏鬥。 每一天我们都在与梦搏斗，王茂林。每一天我们都在与梦搏斗，每一天我们都在与梦共枕，但是时候了，我们必须与它分清界线，让河水与石头分辨出自己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叫此刻的我存在它的内心，让它来代替我，我被收回为梦，犹如鹅卵石平躺于河床，让我的躯体将会宁静在上面。多少走过的路，日子颠颠覆覆，每一天在眼前掠过，每一天都变成记忆与标志。笑吧，哭吧，再谈爱，再拥抱，再患病，在工作间受咳，在晚上吐血，一切犹如河水平静淌流。多少飞过花丛的蝴蝶回归幼虫结茧的自想，翅膀碎片纷纭脱落，但我告诉自己，这些都是值得庆幸。别掩饰自己，因为你已直言站在自己的背后，温柔把自己拦腰拥抱亲吻，用颤抖的手抚摸自己的脸与泪水。看到吗？生命的码头悄然隐于水中，当它再次出现， 将会是一座山，或将是一首歌。请不必担心，每一天我们都在与梦搏斗，每一天我们都在与梦共枕。 呢首诗咧写得，我觉得系意气风发，因为佢入边咧每一句话咧都好似喺度发紧一个宣言咁样，令我谂起咧我哋好中意嘅几个诗人嘅，比如话冯至、穆旦，四十年代嗰几个诗人系，佢哋都系受李尔克影响嘅。又入边咧，你会觉得呢个诗人本身咧，佢系控制住成首诗嘅，甚至咧佢系睇透晒入边嘅命运。我哋与梦共枕呢个意象咧，佢入边咧当然无可避免带出咗呢个人同梦之间嗰种即系互相交换，就系我哋讲庄周梦蝶呢样嘢啫嘛。但系庄周梦蝶嘅，佢话佢我被收回为梦，就好似鹅卵石咁样平躺于河床。佢又好似比庄周梦蝶咧更加自在。庄周梦蝶咧入边咧，你佢仲会系困惑，到底系蝴蝶梦见我 定系现实啦？ 但系对于佢嚟讲，个梦咧同现实咧已经唔再咁重要啦。佢亦都用咗蝴蝶嘅意象，佢话当呢个蝴蝶咧去回想翻佢作为幼虫嘅时候咧，嗰种幼稚咧，其实佢系觉得系庆幸嘅。佢唔觉得咧自己曾经幼稚而觉得系一种失误啊，或者系一种咧系不满足嘅。点解咧？佢系因为佢觉得咧过去嘅佢同现在嘅佢啊系可以拥抱嘅。 是 可以互相认可的。甚至呢一句我觉得写得非常之好，他说他用颤抖的手呢抚摸自己的脸和泪水，即是你在喊的时候你自己摸你的眼泪的时候呢，但是呢你不应该去理解是你去同情自己，你亦都不是去可怜自己，而是呢你会发现呢生命的码头呢其实已经隐藏在水里面。为什么生命的码头呢？其实这个象征是来自于你的眼泪流过你的颧骨，咁始终你的泪水都会流过去的嘛，你块面始终你的面容始终会呈现返出来。即是其实这些风波，这些跟你搏斗过的梦也好，你要分离的梦也好，最后呢都好像你的泪水这样流过了去之后呢，你的码头呢始终佢一直喺度等待緊你。 但我完全睇完呢首诗，唔觉得系有搏斗嘅感觉。 我觉得佢系好和解啊，吓。 系咯， 成首诗可以讲系一首治愈系嘅作品嚟。 系，咁我哋今集咧就介绍咗黄茂林嘅四首嘅作品啦，大家也可以睇翻佢嘅诗集啊。 系啦，我期待喺不久将来可以睇到佢一本新嘅诗集啦，因为其实佢嘅诗艺真系好高超嘅，如果唔再写落去系好遗憾嘅。 我哋下一集再傾啦，拜拜。 和你說說詩，編導鄭希輝，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。